道全，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really got me going. Can't buy me lov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Car Mix.卡尔美斯，欢迎回来。这一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也蛮有看点的，就是 My Girl 跟你的好朋友鬼鬼一起演了 MV。 对， 这个 MV 初吻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之前没有演过吻戏吗？ 在 戏剧上好像有吧。 刚才演合租记的时候我们就是情侣，但那种吻我觉得是小孩子的吻。 这种吻是什么吻？成人的吻， 就是那种一下，然后就哈哈 哈就跑走那种。 所以这次更夸张一点是吧？ 也没有很夸张，但是就 我们聊点能播的、 啊、能播能播，绝对能播。 就是比较成人的谈恋爱的感觉。 对，需要在床上， 然后你还把床蹦塌了。 其实那是我是想要化解女生害羞尴尬的一个。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然后之前又已经演过情侣了，会尴尬吗？ 会，因为导演真的要我们很认真很深情的那一种，所以 会笑场。 越熟的朋友越会尴尬、啊、 对， 而且他又像我妹妹，我感觉我好像在做坏事情。 哦、oh. ， 对，所以我一开始就导演就是预备一二三，然后我就哈，我就跳起来，然后跳上去那个床上，我想要让鬼鬼，因为那个床有弹性嘛，我想要我这样一踩，它可以弹起来，然后它一定会吓到，它就会全身会放松，因为它会笑。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床整个给我塌了。 用力过猛，果然獒犬变成藏獒。 对，然后鬼鬼就真的也笑了，他说你在干嘛、啊、然后我就懵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这时候他已经笑了，我就把他抱住，然后就把他压下去，就 导演就抢到了你们这个时候拍下来的镜头。 是，然后彼此接触到那一刻，说真的我、哦、心跳很快，因为已经不是那种小朋友的亲亲的、嗯、对， 心跳很快说明你喜欢鬼鬼啊。 我在 MV 里面确实要演出喜欢他、 嗯、 对啊，所以我那个是从可能进入那个角色出来的感觉。 好、嗯、 你是不是想要挖一个洞给我跳？ 我其实是想，结果 当然喜欢鬼鬼啊，不然怎么会跟他当那么久朋友 啊。好啦，你这太官方了，我把这段剪掉。好，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首这个幕后花絮趣闻很多的歌曲啊，叫 My Girl， 然后也非常的好听。那我们来聊聊18年的计划吧。好像18年刚开年的时候还是会在组里拍戏是吧？ 对，就是拍到4月份，所以其实三分之一四月对，三分之一就过完了。 嗯， 然后前面讲的一些戏都会陆续播出，会不会跟粉丝朋友们见到面、 啊、 可能出来宣传的时候会、除了现在这张专辑，那我下一个音乐作品我不希望让他们等太久。对，可能我在年中六月暑假的时候会以可能单曲或是 EP 的方式。 那希望你18年可以多多的跟粉丝朋友们见面， 好好， 然后也有好的作品来带给大家。 好， 真正让大家多多见到成熟之后的獒犬，非常好的歌手也是非常好的演员，我们期待18年獒犬更多的新作品咯。 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咯，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